首歌呢啊，非常复古动感的 disco 啊，2017年快乐男生的亚军啊，叫 Young G， 首支 pop disco 放专属情歌叫做 Baby Girl。躺在沙发享受气候，保持舒适的状态，早餐为你做好，绝不缺席，每天不懈怠，先刻彩色糖果，闪着每天独特的光彩，条件反射你我之间阳光停留在窗外，无论找不到家里浑身实在太可爱，好比钻石在我眼中闪着无比光彩，想穿越人海带着你离开， I'm Talia babyYoung G Baby Girl。 接下来我们将听曾轶可的新歌，曾轶可呢签约了跟他属性非常搭的唱片公司，我觉得会将他的这个迷人的气质呢发扬光大哈。Need a friend，